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首先在这里我把小鬼当家今年的节目安排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年的小鬼当家共分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 Amazing China， 翻译成中文呢是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通过每期的中英文的讲解，我们一起来品味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加深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认识，及时了解中国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最新进展。第二个板块叫做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将是一个青少年展示风采的平台。在这个板块当中，不仅可以欣赏到中小学生录制的中英文诵读的作品，更能够听到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们带来的现场报道。第三个板块是英语绘本故事，由大家熟悉的 Jason 老师带来有趣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好，话不多说，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的新闻报道中最热的一个话题呢，是我国研制的 AG600 飞机于近日在广东珠海成功的首飞。 AG600 飞机具备良好的水陆起降和低空低速的特性，相比于直升飞机、船只以及其他平台，更具速度快、航程远的特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 AG600。 The world's largest amphibious aircraft, the Chinese-made AG600, carried out its maiden flight in Zhuhai, a coastal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一开始提到了一个词叫 largest amphibious aircraft, 翻译成中文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飞机。两栖这个词这个词表示说既可以在空中飞行，也可以呢在海上航行。我们把这个单词的拼写给大家说一下， AMPHIBIOUS amphibious 啊，跟我一起念一下 amphibious 两栖。我们把这个单词可以给它拆分开，前面这个 amphi AMPHI 表示两个的、两栖的意思它是一个词根当然这个词根呢是有一定难度的词根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同时呢把这个词 amphibious 一起记下来，表示两栖的。那么今天讲的这个飞机它属于两栖类的飞机，同时呢我们想想生活当中哪一些动物也属于两栖的呢？对了，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动物是青蛙，还有一个是蟾蜍它们既可以在路上蹦蹦跳跳，也可以呢在水里面进行游行，或者说进行畅游。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Frogs and toads are amphibious animals。 我们再说一遍， Toads and frogs are amphibious animals。 好，记住这个词 amphibious。 那么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组呢，是 carry out。 carry out 翻译成中文是完成。想到完成，我们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单词是 finish 和 complete。 今天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使用频率还是特别高的一个词组，完成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 carry out a mission 完成一项任务，carry out a task 完成一个任务都可以用这个词组。那么今天用的是 carry out flight， carry out flight 完成了一个航行。另外一点大家注意呢，它这个航行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叫 maiden， 这个词 maiden 它表示的是首次的、 第一次的意思。我们把这个单词呢再仔细的聊一下，这个词呢由这个 made 我们加 en 构成的。我们知道 made 呢它可以指以前，很早以前在这个封建社会呢，家里面会有一些女佣啊和或者是这个佣人，后面加一个 en 呢变成了说跟女性相关的一个词哈。比如说去银行啊，有的时候需要你呢留一些非常私密的一些信息，以便呢核实你的身份，银行呢会让你呢提供你的比如说妈妈的一个 maiden name， 因为这个名字呢基本上呢外人是不知道的，特别呢在西方呢，由于她结婚之后原来的母亲的姓呢随着结婚之后呢改成了丈夫的姓，所以呢这个姓哈对银行的一个密码呢是非常常用的一个信息，用到这个 maiden name 啊，这里面的这个 maiden 呢它跟母姓没有关系，它表示的是第一次的，等同于 first 啊，第一次的哈，但是呢用的是 maiden flight， 它的地点在珠海广东省哈，珠海 city 广东 province。 好，我们接下来看文章的第二部分。 AG600 piloted by four crew members took off from the Zhuhai Jinwan Airport at 9:50 a.m. and remain airborne for about an hour before returning. 那么接下来看看飞机上所操纵的人员有几个呢，是由四个人驾驶的 AG600。 这里面驾驶这个词啊，它没有用我们开车的那个词，像这个 drive 这个词，而用一个是 pilot， 飞机的这个驾驶员，它不能用 driver， 而用的是什么 pilot。 但是呢今天的这个 pilot 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这个飞机由谁谁谁驾驶呢，是 piloted by 哈，被谁谁谁驾驶的，后面是 four crew member。我们提到这次 crew 呢，它往往呢是指船上和飞机上的一个机组或者是一群人哈。crew 这个词哈，它是呢在坐飞机或坐船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词。同时飞机起飞了， take off from Zhuhai Jinwan Airport， 这个词组大家已经学会了哈，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组， take off 表示飞机的起飞。另外表示这个飞机在空中停留的一个词是，它没有用的 remain in the air， 而用的是 remain airborne。 airborne 把这个单词给大家拼一下， airborne， airborne 表示在空中飞行。比如说我们可以说空气当中一些污染物，用这个词哈。 many people are allergic to airborne pollutants， 很多人对空气中弥漫的那些污染物呢是特别特别的过敏。另外呢这个词还可以用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当然了这个事故呢它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两辆车发生了碰撞之后呢，一个车突然呢腾空而起，那么就可以用这个词呢， the car got airborne。 这个 airborne 这个词呢可以指飞机在空中的一个停留的时间，也可以指呢一个物质呢在空中能够散开，能够飘动的意思。好，我们看看文章的第三部分。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development of the AG600 in June 2009 with the work taken on by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the country's leading aircraft maker. Construction on the first prototype began in March 2014 and was completed in July 2016. 那么看看这架飞机它最开始的一个背景哈。2009年6月中央政府批准了 AG600 的研发。中央政府批准这个词用的是 approve, APPROVE 这词呢，我想有一些同学可能学过哈，批准或者允许某件事情可以呢进一步的发展下去或进行下去，用是 approve something。 同时呢这架飞机呢由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商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来承担了这项工作。这里面有一个术语叫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哈，表示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这个航空这个词呢叫 aviation， 我们拼一下 aviation， aviation。 同时它有一个背景，看看它的一个 background， 它的背景呢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飞机的制造商，叫 leading aircraft maker， 叫 leading。 它最大这个词呢它没有用 the largest， 而用一个 leading 表示说领先的首先的意思啊， leading aircraft maker。 另外讲到了 construction on the first prototype began in March。那么同时呢提到了飞机的雏形呢始建于2014年的3月。它这个雏形呢用的是 prototype。prototype, 我们拼一下这个单词 ,prototype, prototype, prototype, 这词有一定难度、希望大家记住它可以指一个东西的 the original design, original size, original model 等等表示最开始的一个样子还用着 prototype, began in March 2014, 2014年然后呢 was completed in July 2016年的7月完成。好，我把刚才我们讲过的这几段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world's largest amphibious aircraft, the Chinese-made AG-600, carried out its maiden flight in Zhuhai, a coastal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G-600, piloted by 4 crew members, took off from the Zhuhai Jinwan Airport at 9:50 a.m. and remained airborne for about an hour before returning.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roved development of the AG-600 in June 2009, with the work taken on by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the country's leading aircraft maker. Construction on the first prototype began in March 2014 and was completed in July 2016.好，在接下来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来自陈经纶中学黄楚玉同学将和我们分享他的冬奥梦，并为我们介绍冬奥项目之一冰壶。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y guys, I'm 黄楚玉。I'm in grade 8 from Chen Jinglun Middle School. First of all,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Well, after I heard the news that Beijing was selected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 was thrilled. It's a chance to show the world how China has rapidly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se years into a prosperous country.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Winter Olympics too.I hope in 2022 I can learn to make 冰糖葫芦 and let the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hinese traditions. I also want to share an Olympic winter sport with you all. It's called curling. Well, curling is a sport in which players slide stones on a sheet of ice towards a target area. There are two teams, each with 4 players and 8 stones.Take turns sliding heavily polished granite stones across the ice curling sheet towards the house, a circular target marked on the ice. The purpose is to get the higher score for each game and usually consists 8 or 10 games. Curling was invented in Scotland, where outdoor curling was very popular in Scotland between the 16th and the 19th century. Because the climate provided good ice conditions every winter, the game was soon introduced to Switzerland and Sweden befor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Today, the game is firmly established in Canada and North America. Curling is also played all over Europe and has spread to Brazil, Jap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China, and Korea. Curling has been an official sport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since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And now I'm going to introduce the tool used for this game. First, the curling stone, also known as a rock in North America.It is made of granite and is specified by the World Curling Federation. Then, the curling broom, or a brush, is made of hog hair or horseback hair. It is used to swipe the ice surface in the path of the stones, which is spread with tiny ice beams before the competition. If the players are sweeping the ice path with the brush quickly, the tiny ice beams will eventually melt into a flat surface of water, contributing to the speed of the curling stone. The hollow tube handles on the brush are light and strong,allowing faster sweeping and also enables more downward force to be applied to the broom head with reduced shaft flexibility. Curling shoes are similar to regular athlete shoes, except they have 2 different soles. The slider sole, usually known as a slider, has a flat sole. It is designed for the sliding foot to slide. It's worn by throwers and delivery and by sweepers to guide down the ice. The gripper shoe,usually known as a gripper. It is for the hack foot. Our country has also improved our skills on this sport. We made it to man's top four, which is very impressive. Finally, I really hope that in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Chinese curling team will beat their record. Thank you. 谢谢黄楚玉的分享。现在我们要和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邓瑞宁同学一起去字典公公那里，听他讲述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邓瑞宁。今天我给大家读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字典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蹦蹦跳。首先发言的是感叹号，他的嗓门就像铜鼓敲。伙伴们，我的感情最强烈，文章里谁也没有我重要。感叹号的话招来一阵嘲笑，顶不服气的是小问号，哼，要是没有我来发问，怎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我们不把句子隔开，文章就会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要算省略号。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讲我的作用吗？哦，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要数句号，他总爱留在后面做总结报告。只有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话就说得没完没了。大家真的不可开交，字典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就没这样美妙。听完了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我知道了，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很重要。我们要合理地运用这些标点符号。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今天讲的故事的话题呢是 Accept and Value Each Person。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From now on, Jason will tell you some new stories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系列的关于如何与他人交往方面的小故事。 It's easy to rea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member some skills in it. 那其实这些故事对于大家来说读起来都非常的容易，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记住这些故事当中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交朋友的小技巧。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ccept and Value Each Person.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来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学会接受并重视每一个人。Wow, there are a lot of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right? 在教室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Each person in this world is different from everyone else. I'm the only one just like me. 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There are many ways to tell us apart on the outside. 那你可以找到很多方法从外貌上把我们区分开。We each have our own size, shape, and color that is just right. 那比如呢，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高、体重、五官的大小以及肤色等等等等。But on the inside, I'm a lot like other people. I want people to like me just the way I am. 其实从内心上来讲呢，我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习惯的方式来喜欢我。 I want to know that I'm important to someone， 那我希望我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Everyone wants to feel accepted，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接受。 I can like people for who they are and treat them kindly， 我可以按照别人习惯的方式喜欢他们，而且对他人非常友善。 I can include another person， 那在我内心里面呢，我是可以包容其他的小朋友的。There's room in my heart for someone new， 对于新朋友来说，我的内心里面为他们留着一个小空间。 I like to make friends， 那我很喜欢交朋友。 I can listen and talk to find ways that we are alike， 那我们可以通过倾听和交流找到性格相似的地方。That's goodI have lots of friends. Each one is interesting in a different way. 我有很多好朋友，每个人都会对不同的事情感兴趣。I can value the way each person looks, thinks, and feels. 我会重视每一个人的观点、想法和感受。We are each good at different things. Sometimes,I can help somebody.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擅长不同的事情，比如有的时候我能帮助某些人。At other times, someone can help me. 而在其他时间里面呢，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也会帮助到我。We all like different things.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吧，somebody likes birds， 有些人喜欢鸟。 Somebody likes fish， 有些人喜欢鱼。 Somebody likes flowers， 那有些人还喜欢花呢。We think, believe, and do different things too， 那我们的思路、信仰以及做事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We may have differences in our families. We may speak, eat, or dress in different ways.那即便是在我们各自的家里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同啊，比如我们不同的说话方式、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穿衣风格等等。 I can appreciate people just the way they are， 我可以按照他们习惯的方式来欣赏他们。 I may not like everything a person does， 也许我并不喜欢同学做的所有的事情。Oops， 对不起，撞到你了。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I can be patient with others when something bothers me， 当确实有些事情打扰到我的时候，我会平心静气地对待。When big problems happen， I can listen as we talk about our differences。当我们之间发生了意见方面的不统一或者冲突的时候，我会努力地倾听我们不同的观点。Look, the little girl is crying. She is not happy. 她哭了，她不开心了。I can try to understand how someone feels. 我会努力试着去理解别人的感受。I can forgive when I feel hurt. 那当我觉得内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去尝试原谅别人。I understand now. It's okay. 现在我理解了。现在没事了，没关系。I can respect and learn from each person I meet. 我会尊重别人，从我见到的每一个人身上学习他们的优点。 There's something I can like about everyone， 而且总有一些优点是可以让我喜欢他们的。 We are each an important part of a group，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团队重要的组成部分。 We can do more together than alone， 我们集体的力量非常大，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很多哦。